之中，拥抱着你。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于未来的执着。拥抱着你 ，Oh my baby， 你看到我在流泪，是否爱你让我伤？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《执着》呢，可以算作是田震的一首代表作了，它收录在田震1996年发行的专辑《野花》当中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叫做《执着》，但是来自于歌手辛晓琪。从发行时间上看呢，要比刚才田震的那首《执着》晚两年，它是1998年发行的，收录在辛晓琪的专辑《每个女人》当中。您可以对比着来听这两首《执着》。 想坠落，理智不准我寂寞，从日升持续到月落，爱却依然是模糊的轮廓，那么期待却无法捉摸，让人连呼喊都微弱，我生活我摸索，曾得到曾失落，我真心我付托，无论什么结果，我等待我错过，我听到心在对我说，要为自己活。 身而拥有了自我，而我只想说我不是他，而他不是我。青春终于要凋零如失色的花朵，容颜将泄露我此生的奔波，如果可能我还想说，我悲哀也爱过，我生活我摸索，曾得到曾失落，我真心我付托，无论什么结果，我等待我错过，我听到心在对我说， 词典解释，执着这个词呢，原来是一个佛教用语，指对某一事物或者是某一信念有着极强的渴望，无法释怀，或者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代价，不能超脱。后来这个词还被指固执或者是拘泥，也用来指坚持不懈。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两首叫做执着的歌呢，还是比较积极的，不管是把这种执着的精神用在情感上，或者是把这种执着的精神用在追求人生的目标上，都能够把执着这个词发挥它的正面的意义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呢，歌名虽然不同，但是很相似。前一首呢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一首《爱的路上千万里》，曲调呢给人感觉非常的缓慢优雅，一起来听。 爱的路千万里，我们要走过去，别彷徨别犹豫，我和你在一起，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，大海上暴风雨，只要不灰心不失意，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，有快乐要珍惜，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，爱的路上只有我

这首歌呢是他发行的第二张唱作专辑 See the Words 当中的第二首主打歌。当时呢，曲婉婷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，是因为目睹了一群无辜的孩子遭受网络暴力之后，有感而发创作出来的，很轻快，充满着正能量。他除了一手包办了歌曲的词曲创作之外呢，他更是希望借由这首歌呼吁乐迷以及网友们重视网络暴力这个问题。我们接下来会听到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，和刚才的这首《阳光下的我们》也很相似的一个歌名，叫做《阳光下的星星》，来自于歌手金海心，也是一首很受大家欢迎的歌，一起来听。 你说云落泪了，风会吹干它。我们风叹息又怎么会呢？你只笑笑不回答，说小姑娘别犯傻。哦，窗外天空晴朗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《阳光下的星星》是歌手金海心在一个阳光灿烂、风景姣好的白天写出来的。看着窗外的阳光，他突然觉得自己看到了星星。这并不是因为他眼花了，而是有一种莫名的惆怅感，就像是一个众人欢腾的场景当中，有人会忽然觉得忧伤那种感觉一样。金海心说，这首歌呢，体现了他自己成长当中的爱情观。他说，一个人要成长，无奈和忧伤是不可避免的。成长其实是如何去坦然面对和处理那些困难。当相爱的两个人无法在一起，然后爱情就变成了一场白日梦。金海心把这种感想写成了我们刚刚听到的《阳光下的星星》这首歌，体现的仅仅是他自己成长之后的一种坦然，而并不是悲观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了。马上会进段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您不要走开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 FM 986，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朋友们，感谢您在收音机旁耐心的守候，这里是 FM 986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，我们听了三组歌名相同或者是相似的歌曲，而在节目下半时段呢，听到的这些歌曲呢会更加随性一点，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，希望这样的一种安排呢会给您带来一种新鲜感和期待感。 你坐在我的面前，你的意愿很明显，等我的表现。我说改天，等我有足够时间，我一定给你一次完美爱情的宣言。多想抓紧每一瞬间， 只怕不是一时昨天才明白，忽略是我最大的缺陷。我真的好想再说一次我爱你，我愿意放弃所有一切，只为换回你。如果时间能够为你而倒流，真的好想牵着你的双手再说一次我爱你。回忆已经没有你在我面前，看什么也会感到厌倦，我闭上双眼。我想两个人盖一张被，一顿刷牙一同洗脸，才明白错把机会借给了明天。我真的好想再说一次我爱你，我愿意放弃所有一切，只为换回你。逃避，原来不是面对的道理，看清自己种下的可惜，重复后悔的也许。 刚刚我们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是刘德华为同名电影演唱的一首《再说一次我爱你》，是一首配合着电影去听的话呢，会非常感人的一首歌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歌手孙燕姿，是她演唱的《开始懂了》。 去原谅了，也翻越了， 有昨天还是好的，但明天是自己的，开始懂了，快乐是选择。 接下来咱们来换一种曲风，来听听崔健的那首老歌《假行僧》。这首歌呢，张宇曾在《我是歌手》这个节目当中翻唱过，也让他又被很多人想起来。马上咱们就来听听原版崔健担任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首《假行僧》，是一首发行在1989年的歌。 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，被很多位歌手都翻唱过，而且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不止一次被播放过了。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它，它就是表达对于故乡和亲人的一种爱的《梨花又开放》。我们听到的会是原唱周峰的版本。 我的小村庄，妈妈坐在梨树下，放着我攀上梨树枝，闻那梨花香。遥遥洁白梨树枝，花雨满天飞扬，落在妈妈头上，飘在纺车上。放车在响，遥遥洁白 刚刚我们听到的由周峰演唱的《梨花又开放》是一首非常怀旧的老歌了，而接下来在我们节目剩下的这个时间里呢，也会为您送上几首老歌。马上我们就会听到由费玉清翻唱自徐小凤的那首《南屏晚钟》。南屏晚钟呢，其实是西湖的几大名景之一，而与它同名的这首歌呢，也成为了一首名曲，一起来听。 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找不到它的行踪，只看到那树摇风。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看不到它的行踪，只听到那南屏钟。敲在我心坎中，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，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，我走出了匆匆森林，看到了夕阳中。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找不到它的行踪，只看到那树摇风。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看不到它的行踪，只听到那南屏钟。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，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，我走出了匆匆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朋友们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，由贾悦带来的《乐听经典》节目。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，会为您送上邓丽君的一首老歌《千言万语》，也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贾悦为您选择的这些歌曲。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，我们明天节目当中不见不散。 不知道为了什么。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远地你爱着我。千知道 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 23点整 FM 98